现是时候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山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 一个人在镜子前有个人在心里面想那天你说的话念一遍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夜明明约好了三点电影还只剩草原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墙上解码仿佛就是你灵